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这在古代啊，有两种人特别的危险，这头头们应该重点关注。一种呢，就是失败的读书人，比如说洪秀全、吴用这样的；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成功的私盐贩子，比如说程咬金、张士诚这些。那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位呢，他是集这两种特点为一身的一个人，谁呢？黄巢。话说啊，在唐朝懿宗年间，他呢到长安城去考公务员，黄巢呢骑着高头骏马，身着青色儒装，身材挺拔，英气过人。这一看呢就跟一般的这才子啊不一样。进了城门，黄巢跳下马来，放慢脚步，信马由缰。老马识途，这领着他呀左转右转，哎，就找着了一家旅馆。黄巢呢是熟客。旅馆小二一见，热情地上前牵住了马，道了一声：“哟，同学，今天又来了。”哎，不知道这是黄巢的第几次赶考了，但是呢，从后面往前数是第一次。对于这次赶考呢，黄巢非常的慎重，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总结了过去的教训，读了更多的书，熬了更多的夜，说不定啊，这什么头悬梁、锥刺股的这老招数都用上了。黄巢呢在来之前已经打定了主意，成功则为官，失败则为寇，想好就这么干。黄巢他们家呀，就是刚才咱们一开始说到的那两种很危险的人物当中的一个，就是犯私盐的。这按照大唐的定义呢，就是挖我天朝墙角的，破坏经济秩序的这么一号。唐朝政府呢称他们为盗，盗贼的盗。所以说呢，黄巢家里有钱，但是什么呢，名声不好，对吧？不好听啊，一问你们家干嘛呢，这一窝强盗是吧，不好听。咱们看过水浒传里面宋江誓死不落草，咱们就明白了，这个寇这个名声啊相当不受欢迎，这叫什么呢，辱没家门。以后这修家谱你不可能写呀、啊、往后排了多少多少倍，这是干嘛职业，盗贼是吧，不可能。虽然说这个犯私盐呢还不到这个落草为寇的地步，但是呢已经是非常接近了。 这不知道皇家呢是哪一辈儿开始走上这个犯私淫的路，但是呢他们的那一代祖先呢肯定是有这种万不得已的苦衷，甚至啊很可能就是到了一个地步，什么呢，不犯私淫就活不下去了。所以呢一旦赚到钱，他们这家族啊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着烟盆洗手。这个东西呢行话，江湖行话啊叫漂白，是吧，功名就是淡水，科举正是道路，希望呢寄托在了黄小朝的身上。黄朝呢很聪明，是一神童，小时候啊就会吟诗，这流传下来的光屁股时期的大作啊就有两首，大家都很熟悉。第一个是堪与百花为总首，自然天赐者黄衣。另外一首呢就更熟悉了，飒飒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，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暴雨桃花一处开。在黄巢的这个童声响起的时候呢，他爹啊两眼放光，嚯，从儿子身上看到希望了，家有此子祖宗显灵啊，他日儿子金榜题名，我们皇家就能脱离盐道，成为书香门第了，说不准儿还能成为相门世家呀，光宗耀祖。那时候呢他黄老爹绝对想不到，这皇家可不只是相门世家这么简单，在很多年以后老皇家那也是能够造就帝王之业呀。虽然说时间不长，这史学家呀打死也不承认，但是呢确有其事。您听听这些诗里面潜藏着什么，潜藏着躁动还有意象。宋朝的大学士周敦颐就说过，鱼为菊，花之隐逸者也，牡丹花之富贵者也，莲花之君子者也。什么意思呢，那菊花是给退隐之士栽种的，但是呢你说为什么这小小年纪的黄巢就能从这菊上面看到了权力，哪一句证明了呢，天赐者黄衣啊。那除了看到权力，他还看到了变革，哪一句呢，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是吧。但是呢他爹老黄就被这幸福冲昏了头脑，完全没发现这些异象。在后来的岁月里，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跟儿子说，哎，读吧读吧啊，状元呢会在前面等着你，这家谱呢就等着你出息喽，咱们好重修。小黄巢呢也很听话，苦读经书，长大以后呢终于获得了唐朝地方政府的推荐，得以去长安城参加科举大考试。但是呢我们也都听说过，这个唐朝的进士啊不是谁都能考得上的，他这个录取率啊非常低，也就是1%。所以说呢黄巢考了 N 次了，每次他都属于那 99% 里面的。但是呢黄巢没有气馁，他非常诚实的把落地归咎于自己的书啊没读到位。虽然说他也曾经风闻科场黑暗，但是呢他还总是天真的认为，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走后门考上唐朝进士的吧，那总有一些名额是留给大众的吧，努力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，但是不努力肯定啥也得不到。所以说现在呢黄巢同学要做最后的一次努力，等到考试的那天，决定黄同学命运的那一天，同时呢这也是决定大唐天下命运的一天。没多久考试开始，很快考试结束，张榜那天黄巢专门到长安桑拿房洗了一热水澡，穿戴一新，他自认呢发挥上佳，这次考中肯定没问题。 皇朝来了，这心里充满了希望啊，也是紧张得很。悄悄一人走到放榜处，口里默念：“不成功就成扣，不成功就成扣。”这是一种心理暗示，就跟咱们很熟悉的“不成功就成人”，似乎呢，此句一出，他的胜算好像又能加两分似的。来到榜前，抬头一看，仔细寻找，从头到尾，从上到下，没有。哎呀，失望、沮丧，继而是愤怒。皇朝这脸呢，越来越难看。终于，最后定在了铁青色。豆大的汗珠从脑袋上往下冒啊，两手攥成拳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双目血红。你看人家双目血红，那是日夜哭泣，这哥们双瞳之后，那是燃烧着冲天怒火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又没有我的名字？皇朝是仰天长啸啊。唐朝的科举，英雄的坟。皇朝同学，这个史书上说您呢，是粗通笔墨，所以说呢，您只是粗通的程度，那显然考不上。考不上呢，您也不能怪朝廷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您呢，没必要抱怨。但是呢，皇朝同学无法接受这个解释。别人玩乐我苦读，别人笨蛋我神通，现在不该中的人都中了，为什么我还是不中呢？所以呢，这回的皇朝不打算再老实下去，他已经认定自己考不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背景，缺乏人脉。其实呢，皇朝的一些判断呢，也有一定的道理。他已经认定自己考不上，但是呢，你考不上不一定代表你的才学就低，对吧？比如说李白，人压根儿就没考。杜甫呢，也是走了明经的路。还有一位诗坛大神，他考了，谁呢？孟浩然，他也没中。那孟浩然没中没什么关系，可能还更好呢，是不是？没有官场所累的孟大神，肆意洒脱，诗词为伴，游历江湖，这才给我们后代留下了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这一类平淡见奇韵的绝妙诗句。但是呢，人跟人不一样啊，皇朝不中，那后果很严重啊。皇朝出离愤怒，把这愤怒全都放到了长安城当中皇宫内的那些头头脑脑的身上。他恨他们，恨他们给了自己希望，又恨他们把自己的希望给破灭掉。现在皇朝要离开长安这个让他梦碎的地方，自己一开始走这条路，这科举之路，就是错的、可笑的、愚蠢的。皇朝含着泪把这书啊，擦擦擦全部撕碎，扔出了窗口。从那一刻起，一个老实的书生已经死亡了，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江湖沦落人。皇朝骑上了自己的高头大马，依旧像来时那么的洒脱。可能是因为掺杂了愤怒和不满，又或者呢，看透了长安的黑暗，所以说呢，走的时候他腰板挺得更直溜了。其实呢，有的时候啊，当我们放下了幻想，也许我们会走得更轻松、更稳健。皇朝就是如此，出了城门，回头再望长安，对着这巍巍城楼撂下了一句狠话。准确的说呢，应该是一首狠诗，叫做《不第后赋菊》。怎么写的呢？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你看，菊又见菊了， 杀气横溢的局啊。长安，今儿个我不能用才华让你折服，但别着急，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你颤抖俯首。想当年唐太宗站在端门之上，看中举的才子们鱼贯而入，得意道：天下英雄进入我谷中。但是他不知道，200多年后，他的后代在这次取士时，漏了一个英雄才子在外面，漏了一个危险的角色在外面。没录取的皇朝，这个极具野心的不安定分子，将会是唐朝科举工作最大的失误。这梁子已经结下了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淮河两岸，泰山脚下，河洛大地，多了一个身手矫健的江湖商人。他呢，领着一伙人，背着重重的盐包，穿州走线，翻山越岭，跨江渡河，行走在死亡和富裕之间。谁呢？还是我们的主人公黄巢。他曾经是一个失败的知识分子，但是现在呢，却是一个成功的寇。他呢，武艺高强，善挽强弓，百步穿杨。他号召亡命之徒，人似宋明公，意呢比小旋风，再加上领导能力很强，手下左右护法、堂主、乡主之类，嚯，一大片，那简直是一十足的这个帮主胚子。这么一个人，再加上有文化、懂谋略，所以说呢，让大唐朝廷吃尽苦头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暂停一下，先了解一下大唐严政。其实呢，也没什么繁琐的东西，就是两点，咱们跟大家聊聊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垄断。朝廷开公司专营，官员当公司的经理，国家支出全靠老百姓吃盐了。史书上记载，开元盛世年间，大唐收入盐上面的要占一半。你要是没这些钱，什么日本小学生、海外庶民，打着进贡的旗号来大唐要钱要物的东西，那时候大唐啊，摆不了阔了。你更别提什么办什么万国来朝大会，以示天朝威严，是吧？不可能。这第一个特点。第二个特点呢，就是高税。唐朝末年，这盐税涨得比石油期货还快，而且呢一直在高位徘徊，从不回调。到了后面，盐价更是飞涨啊，老百姓这锅里淡如水，这要是出了汗，用帕子擦了先别洗，回去啊挤到锅里当盐水用。这盐价一高呢，利润就来了。利润有了，黄巢这样的世代犯私盐的家族，哎，就冒出来了。在后面的岁月里，从盐贩的这个行业里涌出了很多杀神来，他们呢，或割据，或称帝，可以说把这天下啊搞得是乱七八糟。但是从他们的行为模式来看，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。他们背的不仅仅是盐，还是什么呢？那是身家和性命。当走到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、郊野古道，他们背的不是寂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路之上有很多的官差跟他们缠绵呢。大唐朝廷一半公职人员都在办缉拿私盐的事儿，大唐缉拿私盐的巡捕士卒可以说是遍于州县，这中间厉害的，能如猎犬般隔着物品，那就能闻到盐的味儿。而且呢，他们工作非常敬业呀，沿路设关卡，半夜搞突查，甚至还用卧底、钓鱼各种刑侦手段，目的就一个， 就是要把像黄巢这样破坏国家财政的大盗给揪出来。满头大汗皆为利来，抓住了是有提成的，抓住犯一斗的能赏千钱呐。抓到严犯之后，大唐呢有着严厉的法律对付这些经济的罪犯，犯了一旦的够死刑。您就按这个算法算吧，黄帮主那10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后来呢，皇恩浩荡，改流放至天德，哪儿呢？内蒙古草原。那以黄巢的量呢，那送到西伯利亚够喂北极熊的了。黄巢是贩烟大户，他是真是靠着走私发财致富了。但是他满足了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他已经厌恶了用白色的盐换取黑色的钱，他记得的是唐朝科举给他的伤。想当年他流破在长安大街上，看着高中的才子欢呼雀跃，望着状元骑着披红大马，头戴高帽，趾高气昂，在长安朱雀街巡游着。但他呢，垂头丧气，坐在酒店一角借酒浇愁。不为别的，就是因为大唐让自己不能当一个好公民。所以说，望着眼前灿灿的金子，黄巢又想起了当年离开长安时做的诗：我花开后百花杀。这什么时候李家这朵花开败了，轮到我黄某人香透长安呢？机会马上就来了，因为他的江湖好友王先知造反了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王先知有什么背景？他又为何要造反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先知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长书天地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像那一朵朵盛开的玉兰花，播散了海上，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，春天的光华。 地方